分离咧系难过嘅，亦都系伤感嘅。就算只是暂时的分开，都会有很多依依不舍之情，是触动了很多我们的情绪。现在耶稣要跟他的门徒 say goodbye， 耶稣在地上跟门徒相处了三年的时间，耶稣是他们的老师，耶稣是他们的救主，也都是他们的宗教领袖。他们一起生活，耶稣对抗过当时的犹太人的领袖，也都被犹太人将他钉在十字架上面。不过神迹地第三天从死里面复活，去证明他就是这一位的救赎主。但是这一位胜过死亡又复活满有大能的主，现在要跟门徒说再见。门徒第一个反应就是，那我们怎么办？我们要怎样继续走下去呢？我们的信仰怎样？我们这班门徒怎样呢？使徒行传第一章似乎就是要去回答门徒这一堆的问题。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信仰群体怎样去走下去呢？在使徒行传第一章一至到十一节有两段的说话。第一段的说话是耶稣自己讲的，第二段的说话是天使讲的。第一段的说话是耶稣和门徒讲的，第二段的说话是天使和门徒讲的，亦都是因着这两段的说话，是门徒要去明白天父的心意，明白耶稣的心意，以致他在地上他要去完成神所交付给他们各样的任务。我们就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就是记述耶稣升天的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去思想这两段的说话，耶稣所讲的说话和天使所讲的说话，看看会不会帮助我们今天，我们知道怎样去继续去走下去。第一段的说话就是在第六节至到第八节，耶稣的说话是去回答门徒的提问。门徒他问了这个问题，我们都应该明白的，因为他们是犹太人。他说他们聚集的时候，门徒就问耶稣，他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是不是就是现在呢？耶稣就对他们说，他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日期时候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但是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的时候，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且你要从耶路撒冷、犹大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去作我的见证。门徒问这个问题是包含两方面，第一就是以色列的复国的问题，这个是一个历史的问题，第二就是一个时间性的问题，是不是就是现在呢？关于以色列的复国，我们未必会身同感受。这个历史的问题，你上完王朝风云应该都知道了，是不是？ 自从大卫的王朝去到他的仔所罗门都还是统一的王朝，但是去到所罗门之后就变成了分裂的王朝，北国和南国，他们都没有完全听神的话，所以在721年和在587年他们先后的国家北国和南国是被亚述和巴比伦所灭。什么叫做所灭呢？就是亡了国，是没有了自己的国家，在主前的600年就已经没有了自己的国家，一直去到耶稣的时代，在这400年的当中他们一直盼望着，就是有一位的军事和政治的领袖，就是他们所说的尼赛亚，来到去帮他们去重建他们的国家。在地图的在地上的版图上面有一个的以色列国犹太国的一个的地图。所以门徒问我们的复国是不是就是现在呢？你已经是尼赛亚了，他们仍然是寄望一个军事和政治的领袖，去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国家的一个的认同。耶稣有没有答呢？耶稣有答，我们稍后讲。时间的问题是不是就是现在呢？还是是几时呢？耶稣有没有答呢？耶稣有答，是几时是没人知道的。他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即是天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你们是不会知道的，只有一样东西你是会知道的，就是圣灵降临之后会发生的事，你们是要知道的。因为关于时间，在门徒要去问这个的复国之前，耶稣已经跟他讲了一个的时间，那个时间是什么？你就要去等，你要去等候，等候什么？等候圣灵的降临。圣灵降临之后所发生的事，就跟这个 的国家 的发展是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很多时候我们去看《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这个是讲一个的全福音的使命，也是没错，因为这个是要去到不同的地方，要去为主作见证。但是这个都是稍稍是答着犹太人，就是这一班的门徒所问到以色列复国的问题。耶稣所讲的那个的国是一个什么的国呢？就是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这个就是耶稣所讲的那个的国。这个的国度是会不断的扩展出去的。耶稣所讲的这个国大概是有三个的层面。第一，这个国是属灵的，因为是圣灵降临之后去帮助我们去实现的。如果你要跟我讲国家 OK， 我告诉你，圣灵降临之后这个的国就会被建立，是因着圣灵的能力，亦即是因着神的能力。如果你寄望我去建立以色列国，一半啱，一半都 有大半是啱的，你是要靠着神才可以建立到。就好像我要想跟你讲的，是要圣灵降临才可以建立到的。第二，这个的国的特质是 international 的，是跨国的。现在你是讲着我们这一班的犹太人，我们这个的民族，我们的以色列国的被建立，但是当圣灵降临的时候，这个的国度是要被建立，不过不是 regional， 而是 international。不是只是一个的民族，不是只是犹太人， 而是从耶路撒冷开始，你离开了犹大全地，去到撒玛利亚就已经去到外邦的地方，离开了撒玛利亚还要在地中海的沿岸去伸展出去，就去到外邦人的地区。上帝要建立的国家不是一个地区的国家，而是跨国一个的 international 的观念。第三方面，这个的国的扩展是慢慢的扩展，是一步一步这样来到去完成，是首先是从耶路撒冷这个的群体做一个中心点，然后慢慢慢慢向外的来到去扩展出去，这个就是神的国。使徒行传就是讲这个的国度的扩展，从耶路撒冷开始，门徒开始，去到第八章、第七章使徒反的殉道之后，去到第八章已经是向外扩展了，去到撒玛利亚地区。去到第九章有一个的人，他的名字叫做保罗，他之前叫做扫罗，他遇见了复活的主，生命改变，然后将这个的国是扩展去到小亚细亚，最终被他带到去到欧洲，去到罗马。门徒去问紧这个的问题，就是我们的国家有没有去被建立起来。耶稣告诉你，这个的国度是要被建立，但是不是只是得回你自己的国家。上帝的眼光不是只看一个的民族，而是看全世界。你是不是一个爱国的人呢？你爱不爱你自己的国家呢？你有没有，如果你是美国的公民，你有没有关心美国的政治呢？中美的贸易对你有没有影响？在你的祈祷的里面，你有没有为你的国家祈祷呢？今天是6月2号，再过两天是六四，是六四事件的30周年。你会做些什么呢？你对中国的政府有些什么期望呢？你对香港的特首有些什么期望呢？可能我们都有一些不同的抱负，希望见到我们身为中国人，我们中国会不会建立一个真正的民主的社会呢？可能我们对于我们的国家，对于我们的民族，都有一些不同的期望，不同的期许。但是在这段经文里面，就是耶稣和门徒，耶稣去回答门徒这个政治的抱负的背后里面，耶稣告诉他们，我们要在这个地上要去努力的去建立的是一个属灵的国度。而这个的国度，这个属灵的国度是大过我们自己的民族，我们的同胞和我们国土的疆界，是靠着神他自己的能力来到去建立。无论你是身处在美国，你是身处在香港，你身处在台湾，或者身处在中国大陆，最重要的就是在这个的国土里面，有没有去令到人能够去认识这位死而复活的主。你有没有在这个地方上面去见证到上帝天父他自己的实在，这个就是神他自己的国度。今天我们去讲到主后里面，讲到即教会 的观念，教会的意义。教会的观念在我们的传统的信经里面告诉我们有四个特质，我们是唯一的，我们是圣洁的，我们是普世性的，还有我们是有使徒性的。是这个这样 的国度在这个地上去扩展的时候，是带动到我们地上不同的国家能够可以继续去兴旺。这个 是耶稣跟门徒说，是耶稣对着自己的犹太的同胞去说的。这个是第一方面，就是耶稣他临要离开这个地上的时候，他要升天的时候，他要给门徒知道我们在地上有一个这样的使命。没错，我们就是要去扩展神的国，是属灵的，是跨国的，是慢慢去扩展出去。第二番的说话就是耶稣升天的时候是天使和门徒说的。这番的说话是记载了在第九节至到第十一节，就是当耶稣他升上天上被一朵云彩接了去的时候，第十节他说他们就是门徒定睛望天的时候，就有两个人身穿白衣，这个就是天使啦，就跟他们说，他说加利利人啊，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他怎样往天上去，亦都要怎样回来。天使和门徒讲的那个的说话大概有两方面。第一方面就是你做什么还站在这里望着天呢？第二方面就是告诉他们听耶稣是要再回来。第一方面他要问他和门徒讲的就是你们站在这里做什么。第二方面要去给他们有一个信仰的宣告，有一个盼望的宣告，就是耶稣会再回来。两个都有少少关系，是因为我们知道了有这一份的盼望，所以我们就不要只是站在这里。这个不是一个责备的说话。 你要去想想，就是当一班的门徒，就是十一个门徒跟主在这里讲的话，然后耶稣他被一朵云彩被接在天上，我们很自然那个的姿势就是望着天咯，是吧？然后天使就说你怎么望着天啊？即如果门徒比较即是串的话，当然望着天啦，因为耶稣升上天嘛，是吧？但是天使跟他们说话为什么站着望天，也都可以有很多一些不同的含义。没错，我们知道，我明白耶稣跟你们是很 close 的，他是你们的老师，是你们的救主。现在 他往天上去，我们知道你都很想跟上去，但是天使说未住，未住。你不要这么快就想跟住耶稣上去天上边，未得住。因为你们在地上边仍然有你自己的责任。你们的责任是什么？就是耶稣刚刚先讲完了，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的时候，你们就会得着能力，然后去将这个的属灵的国度去扩展。是靠哪一个？是靠你们。不要只是去望着天，不要只是望着去问耶稣，那我们怎么样啊？你要记得翻，就是耶稣他在地上三年他讲过些什么，他做过些什么，他临离开的时候他对你们有些什么的吩咐。我们都应该都记得有另外一段的经文 是记载紧，即系耶稣同门徒最尾嗰段时间里面所讲嘅，就系喺马太福音第28章，大家都应该识得背嘅。佢哋一齐去到个山上边嘅时候，佢耶稣进前来对他们说：佢话天上地下所有嘅权柄都已经赐给我了。佢话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嘅门徒。呢、这、一个就系属灵国度嗰个嘅扩展。你哋有你自己嘅责任，唔好再喺度望住个天，你哋要去望下喺地上边，你自己有咩嘅责任？点解我哋唔需要成日呢个嘅望住个天呢？系因为天使有一个嘅宣告，嗰、那个宣告系乜嘢啊？你要看耶稣佢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的下来。这个是讲紧主再来的一份的盼望。圣经有66卷，从创世纪一直去到启示录，去到启示录最尾那章22章，去到最尾那节，那节是一个祝福。在一个祝福之前，那个的经文第20节是这样讲，是这样讲的。他说证明这事，启示录第22章第20节，他说证明这事的说，证明这事的说，作者是使徒约翰。然后他说证明我所写出来的这些的内容的那一位，就是我们的天父上帝，就是我们的耶稣基督。证明这事的说，他说是的，我必快来。阿们。主耶稣说我愿你来，这个是作者自己写的。当我们看完了整本的福音书之后，最尾最尾的时候，我们的天父上帝跟我们讲的最后的一句的说话是什么说话呢？就是我必快来。然后在祝福之前，门徒的回应，他说主啊，我愿你来。相信使徒约翰都是有份在那十一个门徒里面去望着耶稣升天的那个的门徒。这一份的盼望是天使他亲自跟我们讲的。而我们在教会里面呢，很少去讲到耶稣的升天。因为我们没有一个的崇拜是耶稣升天的崇拜。甚至呢，即是圣灵降临的那个的主日，我们都很容易就会遗忘了。所以耶稣的升天对于我们来讲，即是没有什么特别大的一些 的资料去提醒我们。我们刚刚所读的主学使徒信经，对于耶稣的升天是给多了几句的资料给我们。我相信在在座里面起码有30人都懂得背的了，已经是吗？这位的升天他做什么？他是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他将来必要从哪里降临，然后有个工作就是审判活人和死人。这个是 在圣经里面去告诉我们一个的图画。这个图画就是讲这个将来发生的事。耶稣他升天，他去了哪里？他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做什么？去关心我们，去为我们祷告，去带领我们。而他要将 他必要从哪里再一次的回来，当他回来的时候，就要做一个的审判活人和死人的工作。这份的盼望去告诉我们，我们当我们在地上好好来到去生活，去扩展神的国的时候，我们只是需要去为着我们自己的行为，我们的言语去负责任。你不需要去为着那些的恶人，不需要为着那些即不择手段的人，或者是抗拒上帝的人来到去心抱不平。 因为至终上帝他会回来 去施行这个的审判。我们只需要去 make sure 我在地上这短短几十年里面，我能够可以去持守住耶稣基督给我们的这个的吩咐，这个的使命。两段的说话是两段都是要跟门徒说的。这两段的说话都挺有趣的，就是当门徒他望着地上的国度的时候，耶稣跟我们说 You are too earthly, look up, 你要望到天上的国度。当这帮门徒他望着天上边，他望着升天的耶稣的时候，个天使跟他们说 You are too heavenly, 你要望着个地，你要望着你们自己在地上的使命。那我们应该望哪里呢？你应该要望天呢，因为应该要望地呢？你望着你地上边的国度，你看回你自己的生活，你地上边的教会，你地上边的家庭，你地上边的人际的关系，你自己的工作，你的侍奉，当你去看到这些的这样的事情，所谓的物质的世界，有没有想到在属灵那个的景象对于我们这个物质世界有些什么的关系在里面？会不会从这个的物质世界来到向上升，去看见神他自己的心意？当我们祈祷，我们去仰望上帝，我们做所有的所谓的属灵的事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将我们的眼光都望回 在这个地上面？如果神去将地上面去设立了有教会的群体，我们要再问一个问题，教会的使命是什么？我有没有去帮助去履行这个的教会的使命？我们等了这么久，整个礼拜都在这个的 thunderstorm, 去到今天的时候突然间阳光普照。崇拜完了之后，你不如在外面你卧高你的头望下天上面，看看你见到什么。去仰望这个的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我们望下耶稣的时候，去想一下耶稣他在地上所讲的说话，然后我们就去回我们自己的车道，踏着的车，我们开动我们的车，你要去哪一度，你要做些什么？最后这一段的说话是提醒我们，我们要从有一个属天的一个的心境来到去过我们在地上的生活。这个也是我们在崇拜里面，我们每一个崇拜里面的一个预言，我们是在地上面来到去预言我们在天上面的情景。我们领受饼同埋杯，我哋透过呢一个嘅物质嘅领受，而系去领取从天上边一个属灵嘅恩典。当我哋喺度谂紧呢一个系一个天上边嘅恩典嘅时候，透过呢一个嘅领受，去令到我哋嘅生命更新同埋改变，以至到我成为一个不一样嘅爸爸，不一样嘅妈妈。一个不同的仔女，一个不同的基督徒，我们去带出神他自己的恩典，让我们继续去想天上和地上我们的责任，我们的身份。我们同心祈祷。我们再次多谢天父上帝，你透过耶稣基督在地上面最后的一番的说话，你提醒我们怎样去做基督徒。我们多谢你透过天使对门徒的说话，去提醒我们 我们应该用一个什么的眼光去看我们自己的身份。我们多谢主，让我们有教会，让我们有教会生活，让我们有基督徒的群体，我们彼此的去提醒，彼此的去激励，以致我们能够可以去实践信仰，来到去肩负我们作为一个信徒我们应该有的责任。现在我们要来到你的面前，领受饼和领受杯，这个是一份的恩典，是一份的礼物，我们要感谢你。求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我们就用这首诗歌《生命粮》去预备我们自己去领受饼和杯，请各位起立。